日复一日的牵挂。 说，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演播白刚。 莫老师的作品呢、啊、那个台湾人也算是有良心，但说到底还是个商人。难过的一宿没睡，我不是难过卖便宜了，我是难过唉，病重的时候交不起医疗费，医院要赶我们走，我说把我的房子卖了吧。人家看了一眼跟我说，1000块钱一幅，愿意卖就留下，不愿意卖就拿走。莫小诗就走了，童心怀里那只老态龙钟的猫睡着了。别太难过，得往好处想，毕竟有人识货了。莫老师在莫小诗已经绝望了，不办画展，也不在乎外界的评价，完全进入了忘我的境。望天空，我不知道童心在思考什么，也不愿打断他。沉默了好一阵儿，不怕我起了歹心。我跟童心开着玩笑，童心说，你是打算偷。我跟着童心走进客厅旁边的小房间，童心推开一扇隐形门，踩着灰色的青，把理解的苦闷。从郊外回城的路上，一种莫名的兴奋在我心中荡漾。 位伟大的艺术家同处一个国家，同处一个时代。说真的，我并不懂。为价格高昂而被人们珍藏下去。我卑微的人生中的某种痕迹，我们离婚吧。童心终于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心中毫无波澜。赵腾飞已经无力再拯救这个家庭。这个家庭像一只困在春天里的猫。时候可以结束。他问童心，你想好了？想好。却做出那样的事。多多内心的仇恨是我们种下的。我想救赎孩子的生长。童心站起来，走到赵腾飞的身后，抚摸着赵腾离开，搭在赵腾飞肩膀上时，赵腾飞差点产生了错觉。他想抓住童心的不激动的叫声，现在想来，那一切像梦境一样遥远。带着多多回都城。你不是不喜欢都城吗？ 我喜欢。孤单，紧的时候，又感到窒息。 如果非得做出选择，谈话的氛围轻松友好。赵腾飞还想再说几句童心喜欢听的话，说什么话都已经不重要了，谁都伤害不了对方，也温暖。 你在这里得到了你想要的东西，也展示出了你的真实面目。齐来了，赵修齐对儿媳妇已经彻底绝望。当他听到童心和王后生的事情之后，就下决定赵修齐要以家长的身份和童心谈谈相关事宜。你们要离婚，孩子，我要是不同意呢？不同意，就起诉离婚，让法院判决。修齐脸上一下子就没有了颐指气使的神气，他想再扔下一句狠话，结果只说了一句：又用了一天时间整理童心和多多的物品。赵腾飞让司机帮童心把东西送到快递公司。我送你走。这是传说中的散伙饭吗？站在民政局门口，童心笑靥。都打上了休止符。饭总是要吃的嘛。不管怎么说，他们都还是多多。刚离开这里，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登上火车。昔日旧情已经不足以让他可以想见。黄小秋听到这个消息时会大吃一惊，然后拼命地劝他：你不应该如此草率。一程，一路向北，冬日里的华北平原一片寂静。火车上的第一次牵手，不去想他在火车上看到的吴美英。用手机是在出租车上丢了也好， 春困今天就为您全部播送完了。该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作者张五毛，也。 呈现人情冷暖、善恶较量、生存困境的优秀文学作品。永城的长篇小说《国贸三十八才》。 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中国少年》，车行作词，李欣作曲。 郝依依自嘲道。